就能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进步小学1年级1班的一位学生，我叫周夏一。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读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幸福到了鼻子尖》。幸福到了鼻子尖，我依偎在你的怀里，你的手掌那么柔软，你的身体那么温暖，你轻轻地摇着我，转着圈，哼着小曲，我轻轻地嘟囔着，感到幸福，因为有你在身边。幸福到了鼻子尖，我们在草丛里尽情地玩闹，绝不会因为过分而生气。幸福到了鼻子尖，我们在草丛里尽情地玩闹，绝不会因为过分而生气。我们推搡着，追逐着，打闹着，翻着跟头，嬉戏着，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幸福到了鼻子尖，我愿意单独和你在一起，享受那份宁静。阳光照耀着，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天。世界是那么纯净，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幸福到了鼻子尖，又看到你愉悦的目光，曾经为你倾注的爱又飞回我的身旁，静静地注视你，轻轻地抚摸你，像狮子一样守护着你，能看着你实现愿望，我会感到快乐无比。宝贝儿，妈妈爱你，永远爱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 我在河南， 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钟为各位送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周末时光一起来收听我的节目。今天我们的是直播状态陪伴各位。话说呢，这个明天北京好像是要下雪哈，怎么样，惊不惊喜，激不激动呢？ 但是下不下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能够真的下一场雪，哪怕是雨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朋友不会像我一样这样的嗓音成为十八线这个路演艺人了。嘿嘿，前排朋友举起手来，前面的五个朋友每人送出一袋洗衣粉啊。好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话说哈，相比这种喜欢直白的去谈梦想啊、谈未来的年轻人，似乎呢不像80后作为主打的年代时候呢那么多了啊。现在的这个00后呢，主打的时代呢，似乎更愿意反着说很多话。比如说网上有两句特别流行的话，一句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还有一句就是，有些事儿你不去试试，你又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在笑过之后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现在的互联网呢，可能不同于过往，更多的不是被一种思想在引领，而是被更多的声音充斥。它呢，在不断的锻炼我们的选择能力，加深我们的思维，还有眼界的深度和立体感。相比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关注度高之外呢，就是看对于这个事件大伙的评论。比如说呢，最近这个威廉王子的发型就是一个网络热点哈。82年生人的他，今年不过是第三个本命年，36岁，但是看起来却像是一个年届50的邻家大叔了哈。那么对此呢，网友的评论就足够我们笑一阵呢。我们来挑几个看一看哈。少女心的他说了，威廉王子怕要成为了威奸王子了。大伙儿可能看听可能听不出来这什么意思，但是要看的话觉得特别逗。廉呢就是廉价的廉嘛，对不对？那个廉广字头去掉，里面就是坚，坚固的坚。为什么要把广头去掉呢？因为头发没了嘛。然后就是我家那些事儿，他说了，秃头是皇室血统纯正的标志。完了之后，后面有一朋友跟，什么意思？突厥吗？爵就是爵位的爵。还有就是孤独的相遇就是爱情，他说娘搓搓一个，爹秃秃一窝。神星四大说了，威廉斯坦森。所以说呢，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到处充满可能性的时代，你呢未必会成为最出色的那一个，但是希望你呢能够成为最有特色的那一个。毕竟呢，这比直白的大谈梦想要实际的多，是吧？那么今儿呢，我们的歌曲呢是梦想励志大礼包。也许呢，你现在的心情不像这大礼拜天这个阴天那么的开森哈，那么呢，你就更应该喝下这一碗为你私人定制的鸡血汤了。那么今儿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你听过最打鸡血的歌曲是个啥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几种，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我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缘分？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 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 所以说的梦想来自范玮琪哈。范玮琪呢很多人都知道，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她老公黑人建州，还有她两个可爱的儿子哈，可以说是羡煞旁人的幸福一家都知道哈。但是呢如果说到杨培安的名字，可能就未必有很多人知道了，尤其是年轻朋友。但是呢他的一首歌，相信呢很多朋友去唱 K 或者说是不是自己唱，就是会听到别人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那这首歌呢鸡血指数可以说是5颗星了哈。那么这首歌呢曲调高亢，歌词呢更是激励人心，尤其是副歌当中那一句，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哎，我的妈呀！啊，我的嗓子，等我嗓子好，哪天唱给各位听哈。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最初在创作的时候呢，跟励志不咋沾边儿。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啤酒的广告歌曲。当时呢，唱片公司的人呢，只做了90秒的旋律，词儿都没写好。但人家呢，着急要公司呢，就赶快填上几句词儿，并且呢，安排杨培安进棚录音。后来呢，以这个90秒的歌为蓝本，就完成了后来的4分07秒的完整版。我相信。这些呢都已经是2006年的事儿了，而且呢歌曲刚刚推出的时候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一直到2008年一个是奥运会期间，这首歌呢多次在赛场播放，为奥运健儿加油。还有一个呢就是哈尔滨理工大学的一个翻唱，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之后呢才被无数的年轻人视作必唱的青春励志歌曲。怎么样，一起来喊两句。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 我相信来自杨培安，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钟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那些打鸡血的歌，欢迎各位呢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谢依群下鬼他说了，男儿当自强、风云、 Beyond 还有古惑仔系列的歌曲都是专门为我打鸡血提神搞专注的歌曲，特别喜欢。无毒的绿萝他说了，上周五中午吃完饭回办公室，隐约听到了一首巨熟悉但是巨久远的歌，爱拼才会赢，我站起来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是谁在放，后来发现居然是从老板办公室传出来的，还听见敲桌子打节奏，还是单曲循环，那天晚饭我没咋吃东西。哎呀，难为你了哈，真的是这个能听这首歌你老板至少是得70、60、50后了哈。烂泥酱他说了，哎呀心累，要靠会议的歌来打血了哈。哎，会议是谁呢？北京王的妈粉绝不认输，他说了，本来这两天不想动笔，结果呢 AGA 的歌又给我乱打鸡血，大爱他。这个 AGA 呢我还真是有一些了解，他是一个有西班牙混血的香港歌手，他呢有一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一加一，那么歌曲的开头中间部分呢是一段陈奕迅所长的相当性感的独白哈，相当的有感觉。那么这个风格呢，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早些的年的这个周董的一首歌斗牛当中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是吧，还记得开头那个地方啊，打篮球的声音完了来了一句，嗯，怎么样，挑一下吗？那么说到周董呢，前两天的过生日发了一首新歌，我们也会在最近呢做一个他的专场。那么有一些那个歌曲呢唱关于梦想的歌呢都是一些大爱，但是有一些歌手在创作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私心的哈，比如说周杰伦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蜗牛，鸡血指数呢不高，一颗星，但是呢传唱指数可是 N 颗星。那么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还没出道，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给别人写歌写歌写歌写歌。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正好是一个低潮期，为了鼓励自己呢，哎，他就给自己写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为数不多周杰伦既谱曲又填词的歌曲，歌词当中呢也不难看出他的志向哈，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现场版 live 的这个蜗牛。 中的歌，裹着轻轻的阳光。 冬水跟流过的那个岸，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周董的一首现场版的蜗牛啊，这个很多歌手呢都曾经抱着公益的心去过非洲，比如说 U2 乐队的主唱伯诺就曾经凭借改善非洲贫困及落后所做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提名。那么其实呢咱们国家也有很多歌手啊去过非洲，比如说 Beyond 乐队。那么当时呢他们去非洲探访难民，回来之后呢黄家驹就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了一首歌不再犹豫。恰好呢当时公司让他们拍摄励志影片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那么这歌呢就选中成为了主题曲。这首歌的鸡血指数可以说是三颗星，而且呢前一段呢这个电影缝纫机乐队最后的那个部分，这个好多人大合唱的一首歌，包括还有 Beyond 成员出现的这个演唱的歌曲，很燃的就是这个不再犹豫，一起来分享吧。那么上半时段的歌曲上半时段节目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

其实呢，这也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摇滚乐队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那么不再犹豫当中呢，有一首歌词就唱的是，问句天几高，心中志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哈。被时间证明是 Beyond 真诚的肺腑之言。其实呢，打不死不光是一个成功的乐队该做到的事情，任何一个敢于追寻梦想并且渴望成功的人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怕失败才能够拥抱失败。江胜允他说，哎呀，我生病了，一首我要的摇滚，一首抒情小甜歌，一首克里斯马黑爸爸，一首布鲁斯爵士乐，一首舞曲，我画饼了。这应该不只是画饼吧，我觉得真的亲，你生病了就好好休息，你记得吃药啊。哎呀，我这个就已经病了一个星期了，虽然说是在吃药，但是呢就特别着急，一直不好，我的声音呢一直是这样的哑的感觉哈。但是呢也没办法，很多事儿呢不到那个点儿上，这个事儿就是不成，所以说生病也是一样，不到那个点儿上它是好不了的，我们一起耐心等待吧。韦小爱的糖葫芦他说了，很丧，求推荐能够打鸡血的歌，撑不下去了。这个简单呢，听节目就 OK 了，今天所有的歌全部都是这样的。时光游人他说了，分享一首适合熬夜打鸡血听的歌，铁锅炖自己。这有这歌吗啊，大哥。一只高龙他说了，不是瞎说哈，没有动力的时候就听 TFBOY 的歌，分分钟打鸡血，秒秒钟回到中学时代。你别说，今儿我们还真准备了他们的歌，但是呢要看时间够不够，时间够的话一定放给大家听哈。不提关于你他说了，我相信这首歌让我想起来我做销售那一会儿，每天早晨都会跳一段舞蹈，用的就是这首歌。哇，佩服佩服。好吧，继续来分享一首张杰的歌曲《高飞》，看看这首歌曲能否继续让你变嗨起来呢。 高飞来自张杰，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集大家的翻唱大作，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成品作品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路易斯特翻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原唱是蔡依林。你想分享吗？如果说你觉得你唱的比他好的话，也可以发来给我们您的作品来分享给各位。来自我们的听众路易斯特翻唱的《说爱你》，原唱是蔡依林啊，感谢他的发送的作品给我们。那么麦的灰灰呢，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啊，下雪吧，应一下景吧。”我呢特别喜欢听粤语歌，虽然说听不懂歌词，但旋律总是勾起你对于过往的回忆。特别喜欢绿光，绿光好像不是粤语吧？然后呢，他是还喜欢红日啊，红日是的哈。还有我啊，刚才这个放我相信的时候，他也抢答了歌名哈，我相信。可乐妞也说了，说最重要的决定，我相信告白气球远走高飞，不再犹豫，大梦想家，我们都一样，快乐至上，终于等到你哈。说的都是歌名，但是这个呢，可能就只有这个去微博上看了直播帖的朋友，可能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哈。Blue 易晨子他也说了，对于有限元，全靠一首鸡血歌才能够撑下去。刚才在这个听歌的空间呢，我真的是查了一下这个有限元究竟是什么。这是在数学中 有限元法是一种为求解偏微分方程编值问题近似解的数值技术。求解时对整个问题区域进行分解，每个子区域都成为简单的，这种简单部分就称作有限元。有没有由衷的佩服能把数学学得很好的朋友？嗯。二小姐说了，为了紧跟老板的步伐加班的我听了一首打鸡血的歌，高峰的劳动号子，然后呢继续努力工作等老板回来。这个劳动号子让我怎么想起火锅了哈。多吃红烧肉不长胖，他说经常有一种看不到前途的感觉，所以说每天我都会听一些打鸡血的歌，比如说Unstoppable 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拉不拉等等这些。也别说啊，这个 Unstoppable 这个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它是呢由西雅凯特富勒演唱的，这姐们呢是75年生人，澳大利亚歌手啊。各位喜欢的话可以现在呢就在手机上搜这首歌来听，还是相当不错的哈。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朋友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让我们觉得很丧的感觉哈，其实我也有过，而且呢有一阵子哈，你会觉得他来的非常频繁。那我的方法呢就是当我后来意识到这个感觉要来的时候，立刻调整，想一些快乐开心的事情。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个审判自己嘛，那我们就会去想一些自己的优点，比如说诶你看我很高啊，比如说这个诶我还是这个打篮球打得很好啊，或者诶你看我声音很好啊，对吧，一定要想自己的优点，就像对付感冒一样立刻扼杀在摇篮当中哈。但是我这一次没成功，你看不及时扼杀病毒的结果就是像我一样哈，拥有这个十八线路演艺人的嗓音哈。好吧，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梦想家》。 金志文梦想家哈，这是一个词儿呢，其实并不多，主要是靠这个音乐旋律来营造氛围的一首歌，鸡血指数四颗星，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嗨的一首歌了哈。那么说到年轻人呢，作为一个这个人老心不老的人呢，我也是不得不感慨，现在年轻人太不得了了。就拿这个 TFBOYS 组合三儿来说呢，当年出道的时候还都是初中生，对吧？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怎么就火了呢？这些人都喜欢他啥呢？各位知道我是怎么想通的吗？我遥想当年小虎队刚出现的时候，我的疯狂，还有我爸妈看我时候皱着的眉头，我就一下想明白了。普遍说这个不理解的人，大部分岁数都不小了。确实，后来人的审美已经出现了，而且这还是一种我们都理解不了的，瞬间好伤心。但是后来听一听，觉得也还不错，可以接受哈。三个小伙呢逐渐成长起来，英语呢也是说得很棒，这个越来越多的出席各种国际活动，比如说马上要举办的今年第60届格莱美，易烊千玺呢就会被邀请过去参加这场盛会哈，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他们打光，为他们加油。一起来分享这个刚才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人提到平时没事都会听的 TFBOYS 的歌《大梦想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不断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备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想象出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好吧，时间飞速的流过，一个小时的时光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下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呢就是我了，把您呢对于节目当中的一些想法呀，还有一些歌曲啊，都可以提前来告诉我。好吧，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眠夜未央，现在却一样闪亮。哦，站在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心却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想。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